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94集，防伪标志。展昭扭脸看一旁去了。白玉堂声音不大，不过公孙站得近，于是回头瞄了一眼。公孙先生还纳闷呢，这师姐有蚊子。于是啊，身为郎中的公孙就问， 咬得很严重啊，我想想要不要擦点药。 白玉堂倒是真想问问公孙有没有消除牙印子的药，不过话到嘴边还是说不出口，于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没事儿。 有包擦点药，你是不是挠开了呀？我给你看看。 作为一个优秀的郎中，公孙自然锲而不舍地为患者着想，不过白玉堂摆摆手又摇摇头，那意思不要。于是白玉堂这个举动引起了公孙和天尊的怀疑，尤其是天尊。白玉堂觉得再在这里待下去迟早露馅，于是走去那一头船坞里看刑天号造得怎么样了。等白玉堂一走，天尊一把将正跟萧良一起张大了嘴看木雕的小四子提了起来。小四子瞧着天尊眨眨眼。 听说你昨晚跟玉堂一起睡的？ 嗯。 他脖子被咬了？ 嗯。 原来是真的，那玉堂没骗人。难道真的咬得很严重？ 咬得很严重吗？ 挺严重的。 多大？ 公孙也过来问。小四子瞧了瞧一旁若无其事看热闹的展昭，伸手大概比了一下他张大嘴的大小，随后挪到公孙眼前。 这么大？ 这么大一个包？ 哎呀，这得多大的蚊子？ 不是蚊子咬的吧？ 不是啊，猫猫咬的当然不是蚊子，谁家蚊子那么好牙口？ 糟了，会不会留疤呀？ 这个嘛，要看到底是怎么个包，还要确定是什么虫子咬的。话说这么大个包，不是马蜂蛰的吧？有毒的。 有毒不要紧呐，反正也毒不死的，关键是不能留疤，不然他娘非跟我拼命不可。 说完，天尊拽着公孙跑去船坞找白玉堂了。小四子被公孙顺手塞给了展昭，小四子回头跟展昭对视了一眼。展昭眨了眨眼，小四子赶紧捂住脖子，展昭让他逗乐了。 要咬也咬你肉嘟嘟的腮帮子，谁咬你脖子？ 两人正斗，展昭就感觉有人拽自己衣摆，低头看就见小梁子伸手。 把锦还给我。 展昭将小四子还给了萧梁，萧梁拉着小四子去船坞看大船，展昭也跟了过去。船坞里赵普他们都在。大船的外轮廓全部建成，此时船的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在众人眼前，而更让人觉得震撼的除了这船的巨大之外，还有修缮工程的浩大以及快速。陷空岛修船的人马加起来上千人，分工明确，几百人在船上拼装甲板，几百人在修船楼树桅杆，还有好多赵普军营的木匠在帮忙准备材料，当然最好看的是挂在船外钉铆钉的人。就见船栏杆上挂着粗粗的绳索，每一块船板一根，每一根上拴着个挂着一兜子铆钉和手持一个榔头的船工。他们以极快的速度从船上一点点往下滑，快速地钉着铆钉来固定船板。另外，船上船下木头架子连成一片，一直搭到船坞顶端，船工们个个轻功极好，在架子上上下穿梭，扛着木头满天飞。 哇，好气派！ 第一次见这架势的小四子在一边拍着手。白玉堂走到赵虎身边，仰着脸看船。黄月林在最高处正在捆翻绳，别看他胖，那根细细的翻杆走起来一点都没难度。 哎呀，跟在地上打仗完全不同的感觉。 龙桥广站在船头扒着栏杆看远处的海岸， 其实与其说他在看海岸，不如说他在看站在岸边眺望远方的吴一霍。这刑天号上的武器是要跟船板一起建造的，包括黄月林在内都没什么头绪，但奇怪的是吴一霍却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告诉众人怎么组装，省掉了许多的工序。 是这书生博览群书见识广吗？可没理由一个书生懂那么多关于打仗的事儿啊。而且刚才装配弓弩的时候，为什么总感觉他似乎是惯用弓箭的感觉？可江湖人都知道病书生是用扇子的呀。 邹良和林业火也在船上，两人正好站在龙桥广身后不远处，林业火就忍不住问邹良： 喂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呀？ 让他自己发现估计会比较幸福。 神功当年为什么这么早就消失了呢？ 邹良摇摇头表示不知道，但是邹良也的确觉得很奇怪，作为一个儒将也是名将，在战功显赫战无不胜的时候却突然消失了，多年之后再见变成了魔宫里赫赫有名的病书生。当年明明是个正儿八经的将领，还是名门之后大户人家出生，总觉得他的气质跟魔宫格格不入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 我师父说不要招惹吴一霍，特别不要刺激他，万一他发起疯来后果很严重的。 邹良皱眉，吴一霍是魔宫十大高手之首，武功仅次于阴侯，发起火来自然是非同小可，不过为什么说是发疯而不是说发火？两人正说着，就见身边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，是黑水婆婆。黑水婆婆似乎是听到了两人的交谈，抬头看了他俩一眼，随后含笑扭转头看远处的吴一霍，那笑容有一点点诡异。天尊和公孙到了白玉堂身后，就见白玉堂和赵普正看地形图，赵普似乎已经想到了打赢这场仗的法子，公孙就要跑上去看白玉堂被虫子咬的地方，天尊一拽公孙示意不能这么来。公孙不解，天尊则一脸嫌弃。 玉堂可死心眼了，说不让看就不让看，得来阴的。 于是公孙就见天尊一闪到了白玉堂身后，天尊要偷袭自家徒弟，白玉堂再厉害也不会察觉到天尊突然到自己身后了，然后他就感觉脖子上围巾一松，然后脖子一凉。五爷低头一看，正看到围巾被抽走，天尊抓着围巾的那一头往白玉堂脖子上一看，这么巧，赵普也转脸，再加上凑上来的公孙，三人一眼瞄见了白玉堂脖子上的蚊子包，瞬间众人僵住了。公孙有些反应不过来，还研究呢， 这是什么虫子咬的，一个点一个点的，还是完整的圆形。 赵婆嘴角抽了抽，下意识的回头看了展昭一眼，那意思看不出来你俩口味还挺重。天尊拿着围巾发呆中，这时小梁子突然喊了一嗓子： 啊，我就说是个牙印子吧，我还以为刚才看错了呢。 小梁子嗓门还挺高，附近不少人都好奇望了一眼，一眼就看到了白玉堂脖子上的牙印子，于是众人交头接耳： 什么牙印子？ 五爷脖子上有个牙印子呢。 这里的船工大多是陷空岛的人，打杂的是开封府的衙役，帮手搬东西的是赵家军的士兵，三方相处融洽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众人纷纷好奇白玉堂脖子上为什么有个牙印子。公孙被一提醒才反应过来，于是一惊，他想到昨晚上小四子貌似是搂着白玉堂的胳膊睡的，别是小家伙晚上做梦咬人了。 是小四子咬的吗？ 白玉堂扶额，众人都去看小四子。小四子眨着眼，突然伸手一指，众人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他指的是站在不远处正朝这边看的展昭。于是众人都傻眼了，展昭身旁 不知何时走进来的阴侯也瞧了一眼白玉堂脖子上的伤，点头，瞧那四颗虎牙印子就知道是他外孙咬的。 你是晚上做梦拿他当蟹黄包那么啃了吗？ 公主，你太天真了。 阴侯话刚说完，就听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阴侯回头就见红九娘眯着眼睛站在那里，表情严肃地看了展昭一会儿，随后九娘一捧脸，笑得一脸荡漾。 哎呀，年轻真好。 白玉堂无力。船上白玉堂那四个哥哥也好奇地往下张望，啥？玉堂脖子上有个展昭咬出来的牙印子。众人都最后望向展昭，那意思是当真是你咬的。展昭瞧了瞧众人，随后咧嘴笑了一个，众人一眼瞧见那四颗尖尖的虎牙，还有那两排齐整的牙齿，又默默地看了一眼白玉堂脖子上的牙印子，都确认没错，展昭干的。 做梦咬人也是病来的，展昭是不是最近比较紧张，前一天不还说做梦是不踏实？ 话没说完，赵普伸手在公孙脑袋上拍了一下，公孙揉着头不满地看他。 到干嘛？ 呆。 最后白玉堂斜了天尊一眼，天尊嘿嘿笑着，又把围巾给他围上了，还给他打了个结，拍了拍。白玉堂就见天尊满脸笑容，似乎脑洞都堵不上了，无语。他也闹不明白展昭干嘛要留个牙印在他脖子上，展昭则是很满意。 这回大家都知道了，玉堂脖子上有个猫爷的牙印子，等于敲了个章，真货鉴定防假冒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